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8章丢失的镜子第89集。 哈利感到一种强烈的同情和抵触情绪，他不想再听了，可是阿布福斯还在继续往下说。哈利心想，老人不知多长时间没有说过这件事了，也许他从来就没对人说起过。 这样，阿布斯和小多吉一起周游世界的计划就破灭了。他们俩回来参加了我母亲的葬礼，然后多吉独自出发了。阿布斯作为一家之长留了下来。 阿布福斯朝火里啐了一口。 我对他说，我愿意照顾妹妹，我不在乎上学的事，我可以待在家里自学。他却说我必须完成学业，他会留下来接替我母亲。唉，这对于金鹰先生来说是有点失落的。照顾一个半疯的妹妹，每隔一天就要阻止他把房子炸飞，这可没人给他发奖。不过最初几个星期他做得挺好，后来那个人来了。 这时阿布福斯脸上露出了一种十分危险的神情。 格林德沃，终于我哥哥有了个谈话的对手，有了个跟他一样聪明有才华的人，照顾阿里安娜就成了第二位的了。他们整天都在酝酿建立新巫师秩序的计划，寻找圣器，做他们非常感兴趣的所有事情。为了宏伟的计划，为了整个巫师界的利益，一个小姑娘受到忽视又有什么关系？阿布斯在为更伟大的利益工作呢。几个星期后我受够了，真是受够了。那是我快要回霍格沃茨了，于是我告诉他们两个，面对面的，就像我现在对着你一样。 阿布福斯低头看着哈利，不难想象他十几岁时的模样，精瘦结实，满腔怒火，和自己的哥哥对峙。 我告诉他，你最好趁早放弃，你不能转移他，他的状态不行，你不能带他一起走，去你打算去的地方，发表你那些聪明的讲话，给自己煽动起一批追随者。他不爱听。 阿布福斯说，火光照在他的镜片上，暂时遮住了他的眼睛，镜片上又是白光一片。 格林德沃听了很不高兴，他生气了，说我是个愚蠢的小男孩，想当他和我那出色的哥哥的绊脚石，还说难道我不明白，一旦他们改变了世界，让巫师们不再躲躲藏藏，让麻瓜们安分守己，我那可怜的妹妹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。我们争论起来，我抽出我的魔杖，他也抽出了他的。我中了钻心咒，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下的手。阿布斯试图阻止他，于是我们三个展开了决斗。一道道闪光和一声声巨响刺激了我妹妹，她无法承受。 阿布福斯的脸上突然没了血色，仿佛受了致命的创伤。 我猜他是想来帮忙，但他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我不知道究竟是我们中间谁干的，谁都有可能。他死了。 说到最后一句，他声音哽咽了，扑通跌坐在最近的那把椅子上。赫敏满脸泪水，罗恩的脸色几乎和阿布福斯的一样苍白。哈利只感到一阵难受，他希望自己没有听见，希望能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洗掉。 我很抱歉。 赫敏小声说。 没了。 阿布福斯哑着嗓子说。 永远没了。 他用袖口擦擦鼻子，清了清嗓子。 当然了，格林德沃逃跑了，他在自己国内已经有了点前科，可不希望把阿里安娜的账也算在他头上。阿布斯解脱了，不是吗？摆脱了妹妹这个负担，可以无牵无挂的去做最伟大的巫师。 他从来没有解脱。 哈利说。 你说什么？ 阿布福斯说。 从来没有。 哈利说。 你哥哥死去的那天夜里，喝了一种毒药，变得精神错乱。他开始喊叫，向一个不在场的人发出恳求。别伤害他们，求求你冲我来吧。 罗恩和赫敏都吃惊地看着哈利，他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在湖心小岛的具体细节。他和邓布利多回到霍格沃茨后发生的事情，使那一幕显得毫不重要了。 他以为自己回到了从前，跟你和格林德沃在一起。我知道是这样。 哈利说，想起了邓布利多带着呜咽的恳求。 他以为自己正眼看着格林德沃伤害你和阿里安娜，这对他来说太痛苦了。如果当时你看见呢，就不会说他已经解脱。 阿布福斯出神地盯着自己骨节突出布满青筋的手，过了良久，他说， 奥特，你怎么能够确定我哥哥更感兴趣的不是更伟大的利益，而是你呢？你怎么能确定你不像我的小妹妹一样是可有可无的呢？ 似乎有锋利的冰碴刺中了哈利的心。 我不相信，邓布利多是爱哈利的。 赫敏说。 那他为什么不叫哈利躲藏起来？ 阿布福斯反驳道。 为什么不叫哈利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保全性命？ 因为…… 哈利抢在赫敏前面回答。 有时候必须考虑比自身安全更多的东西，有时候必须考虑更伟大的利益。这是战争。 你才17岁，孩子。 我成人了，我要继续战斗。即使你已经放弃。 谁说我放弃了？ 凤凰社完了。 哈利重复着他的话。 神秘人赢了，大势已去。那些假装不承认这些的人是在欺骗自己。 我没有说我愿意这样，但这是事实。 不，不是。 哈利说。 你哥哥知道怎么干掉神秘人，他把情况告诉了我。我要继续下去，直到成功或者死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最后可能会是什么结局，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了。 哈利等待着阿布福斯的讥笑或者反驳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是阴沉着脸。 我们需要进入霍格沃茨。 哈利又说道。 如果你不能帮忙，我们就等到天亮，自己想办法，不再麻烦你。如果你能帮忙，现在正好可以说出来。 阿布福斯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怔怔地盯着哈利，那双眼睛像极了他哥哥的。最后，他清清嗓子站了起来，绕过小桌子，走向阿里安娜的肖像。 你知道该怎么做。 他说。那少女微微一笑， 转身走远了。他不像平常肖像里的人那样消失在相框旁边，而似乎是顺着画在他身后的一条长长的隧道走去。他们注视着他纤弱的身影越走越远，最后被黑暗吞没。 这是怎么？ 罗恩想问个究竟。 现在只有一条路能进去， 阿布福斯说， 你们必须知道，整个学校从来没有这样严防死守过。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他们已经把所有古老的秘密通道的两头都堵死了，围墙边都是摄魂怪，校内固定有人巡逻。斯内普独掌大权，卡罗兄妹当他的左膀右臂，你就是进了学校又能有什么作为呢？那是你自己的事了，对吗？你说你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。 可是， 赫敏皱眉望着阿里安娜的画像说道，一个小白点在画中的隧道尽头出现了。阿里安娜朝他们走了回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，但他身边还有一个人，个子比他高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满脸的兴奋。他的头发比哈利以前见过的任何时候都长，脸上似乎划了几道口子，衣服也被撕扯得不像样子。两个人影越来越大，最后他们的脑袋和肩膀占满了整个肖像。这时，墙上的肖像如同一扇小门一样打开了，露出一条真正的隧道的入口。真正的纳威·隆巴顿从隧道里爬出来，头发长得出奇，满脸伤痕，长袍被扯烂了。他狂喜地大吼一声，从壁炉台上跳了下来，嚷道， 我知道你会来，我早就知道，哈利。